愿意更多认识主耶稣。主，你今天早晨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打开我们的心，你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教会讲台有一个系列，就是讲到上帝宏大的救恩故事，或者我们换一个讲法，就是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那么我们这一年当中要讲到这个计划，这样的一个系列就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是有一个计划的。而我们知道从亚当堕落之后，上帝的另外一个计划就显明出来，上帝对于堕落的人类，对于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上帝有一个重新再造，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就是透过上帝对咒诅被咒诅的亚当后代的一个救赎计划。所以这是教会为什么这一年当中要花一整年的时间来帮助每一个堂会的弟兄姐妹来认识这个计划，因为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上帝对人类计划的中心。那么在过去这个八个月当中，我们一直在旧约里面按照次序来认识这个计划。那么我相信大家在看旧约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人类在这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失败，从第一个人亚当开始，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进到失败的里面，就连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也在跟上帝所立的约上面不断的失败。那么好像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电影，你们在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高潮的时候。那么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启示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一直到2000年前，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上帝的启示就达到了高峰。那么就好像一出戏，如果你们去看一出戏的时候，前面有很多的旁白，有很多的配角，他们出来是为了要衬托这个主角，等到这个主角出现的时候，整个音乐就开始高昂起来，然后整个舞台的灯光都亮起来，整个灯光就聚焦在这个主角的身上，因为这个主角是这整出戏的中心。所以同样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们进到下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上帝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就来到高峰。我们今天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不管是你是相不相信有神，你是信仰哪一个宗教，都不能够避免你或者是降生在西元前或者降生在西元后。整个世界的历史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被分成两半，第一半就是所谓的 BC， 就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或者西元前，或者后来他们把它改成公元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AD， 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后，或者西元，或者是公元。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甚至你是无神论，你都不能够逃避你是出生在西元的第20或21世纪。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别的世纪，所以你或者出生在20世纪，或者是出生在21世纪。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影响之下，耶稣基督是整个历史的中心，是上帝对人类救赎计划的中心。那么如果你从新约圣经的前四本书，四本福音书去看耶稣的一生，特别是耶稣的降生跟他定死的时候，他周围有一些人，这一些人对他的降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些人对于他定十字架什么样的反应，你就会很奇妙的看到一些人性的一些很更多的认识人性，你也更多会认识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短短的11节的经文，你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起码有四类的人。那么第一批人就是希律王，第二批的人就是祭司长跟文士，那么第三批的人就是耶路撒冷的众人，那么第四批的人就是从以色列境外从东方来的这些星象学家。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这四种人对耶稣降生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我们来看希律王。那么今天很多的圣诞诗歌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如果你去唱这些圣诞诗歌，你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平安夜， 那么这一首诗歌实在是把主耶稣降生的那种平安、那种安详带给我们，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听到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它都会带给你一个很安详的感觉。但是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个人对主耶稣的降生他一点都没有感到平安，这个他非常受到搅扰。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讲到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诶，奇怪，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要让人得到平安，结果有一个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不平安，这一个人是希律王。那么如果你去仔细的对照中英文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希律王听到主耶稣降生的消息的时候，并不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也不是在耶稣降生的当天。所以有一些圣诞卡片上面讲到，他们画了有在马槽里面，然后有几个博士那里拜，然后把这些礼物拿出来，那个是错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降生的这个消息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后。所以这个希律王他听到耶稣降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心里不安。那么这个心里不安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一个翻译讲到说是 frighten， 就是惊慌或者是害怕。所以主耶稣降生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带给希律王不单是不安，而且是惊慌，而且是害怕。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为什么一个小 baby 的降生会带给他不安、惊慌或者害怕？那么如果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一个亡国的状态当中啊。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圣经，你知道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分裂成南北两国的这个南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就被掳掠到外邦的国家去。那么掳掠到外邦去，后来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有多长的时间呢？一直到1948年。我们知道这个是在20世纪的一个大事，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所以在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到以色列人复国之间，这有2500多年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是一直处在一种亡国的状态。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他们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那么罗马帝国统治他们的时候很聪明，有点像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用的傀儡政权，所以罗马帝国也使用了一个傀儡政权，就是这个希律王。那么这个希律王他本身并没有犹太人所认为皇家的这个正统的这个犹大的血统，因为这个希律王是以东人的后代。那如果你去看旧约的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以东人的祖先就是以扫，以色列人的祖先是雅各，那么这两个人是兄弟，所以以东人是有跟以色列人是有血缘上的关系，但不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更不是犹大支派的后代。所以当这个希律王他作为犹大帝的一个王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一个正统性的，而且他既然是一个傀儡政权，他所听从的、他所服侍的是背后的这个政府，也就是罗马政府，所以他是为罗马政府效忠的，所以当然他就得不到以色列人的爱戴跟拥护。那么好了，现在突然有一个消息，有一些外国来的星象学家说有一个要做以色列王的、要做犹太人王的这个婴孩降生了。哇，这一听下不得了啊，因为最近王宫里面并没有听说有新的王子诞生下来，那么居然有一个婴孩生下要做王，那不就是摆明要来抢我的王位吗？所以我跟我的孩子的王位到哪里去呢？所以这个关乎万民这个大喜的信息不但没有带给他平安，没有带给他欢喜，带给他的是不安、是惊慌、是害怕。那怎么办呢？他就召开他任内的第一届研经大会，或者是信仰问题解答，所以就把两类的专家找来了。第一类的人就是祭司长，这些祭司长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的，相当于是一个全职服侍上帝的人。第二类的人就是文士，这些文士是专门负责研究抄写圣经的人，所以这一两类的人都是圣经的专家。而且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第四节告诉我们，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所以这样的一个召聚 是全员都要到齐的，一个都不能少到，所有每一个人全部叫来了。那么就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那么果然这些人是有两把刷子的，一问就马上告诉他是伯利恒，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些弟兄姐妹圣经很熟，一问马上就把答案给出来了。所以现在就得到地点了啊，这个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地点有了，可是呢时间不知道，因为已经降生了，不知道多大了，是哪一天降生的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旧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旧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刻，所以这个怎么去知道哪个伯利恒？总不能去把伯利恒的小孩全部当成是基督了，所以要知道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旧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些祭司长文士也给不出答案。那怎么办呢？啊，想到了，这些星象专家知道。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下面第七节，第七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当下西律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地方细问就是仔仔细细明明白白问清楚，到底他们看到这个星，因为这个星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上帝在天上安排了一颗星，所以他要问清楚这颗星到底是几月几号几点钟出现的。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他就可以清楚的推算出来基督大概是什么时候诞生，现在大概有多大了。所以如果这段经文里面所出现的这些人物，假设我们说他们是一个查经班的话，这个西律王在当中是蛮认真的，因为他不但把时间搞清楚了，他把地点也搞清楚了，他不但去问了祭司长跟文士，他还去问了东方的这些星象专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所以他把这个基督降生的时间地点都搞清楚了，而且他还知道不要打草惊蛇，他如果一下大动作去的话，一定会啊，说不定就给跑掉了，所以他很聪明，他不要打草惊蛇，所以他就请这些外国来的星象专家去当他的先遣部队。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到这个西域王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谦卑哦，他已经是一个王了，结果他还要去拜一个小卫兵，所以你看他是多谦卑的一个王。可是弗里巴是长不久的，他就在那里等待这些星象专家回来跟他报信，说我们已经找到基督了。可是呢，他在那左等右等，等来等去，始终等不到人，所以他才有一天竟然发觉说他原来被耍了，这些星象专家已经绕道低兔从别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他们永远不可能回来跟他报信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西律王，他聪明绝顶，可是人外有神，天外有天，上帝拯救人类的这个，虽然西律王的计划天衣无缝，可是上帝拯救人的计划怎么可能因为他这样就被阻挠呢？他不知道他斗争的对象是上帝，他以为他在跟一个小婴孩斗，他不知道他斗争的对象是上帝，可是上帝的永恒计划是一定要实现的，一定要完成的。所以西律王就恼羞成怒，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西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往伯利恒城里，并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孩子是这些被杀害的婴孩当中一个，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想法。辛辛苦苦怀孕九个半月，然后又把这个孩子辛辛苦苦把他养大，结果今天一下子没有了，杀掉了，孩子不见了，甚至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你要一直活在这个眼泪、痛苦跟悲伤的当中。这一切的悲伤跟痛苦，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念，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决定，就造成这么多的痛苦。而西律王绝对是一个宁可错杀一百，不要放过一个，所以两岁以内的全部杀掉。那么为什么西律王这么心狠手辣呢？难道西律王他自己没有父母？他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吗？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西律王他自己本身有好几个孩子，但是他为什么不能够将心比心呢？ 很显然我们知道希律王，从这些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希律王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他其实基督的降生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他唯一在意的是他的王位、他的地位、他的权柄、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他所有的享受，这是他对他最在意的一切。而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突然对他这一切造成威胁，所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既然这个小孩威胁到王我的王位，我就一定要把他除掉。既然我弄不清楚哪个小孩是基督，我就把伯利恒赐进两岁以内的孩子全部把他除掉。所以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其他的孩子都是陪葬。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人他一生所努力所奋斗的目标就是竭尽全力去抓住自己所有的，不管是名利、是地位、是个人的享受、是个人的想法，他就努力去抓。而且你从希律王的人生看到一个很可怜，他其实很可怜，他很努力去抓，而且他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他因为不是犹太人正统的皇族血统，所以他虽然被罗马帝国立为一个傀儡王，他始终有一个不安全感，害怕有一天他的这些东西要被夺去，所以他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所以我相信当历史上这一天，当这些东方的星象学家把这个消息带到耶路撒冷，说有一个王生来做犹太王的这个婴孩已经降生了，我相信从那一天开始，那天晚上开始，他睡在他 king size 的 bed 上面已经没有办法睡着，他很可能要借着安眠药才能够睡着，他很可能半夜要常常起来做噩梦。对这个自我中心的希律王来讲，基督的降生不但不是好消息，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消息，是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那你说没有错，这个希律王真的很自我中心，很可恶哦，很残忍，还好我不像希律王那么希律王的自我中心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人的身上用不同的形式彰显出来呢？我想你可能听过一些的真实的故事，就是在台湾曾经有人拜民间宗教的，他们到庙里面去求这些数字签，好让他去买彩票的时候可以赚大钱，结果没发现这些庙里面求来的这些数字签去买了大笔的彩票，全部赔本大赔特赔，后来一气之下就把庙里面的神像把它砍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扮演什么样的心态呢？你看到这个纯粹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来寻求神明的帮助，对不对？然后当这个神明不灵验的时候，他又用自我为中心来判定这个是真神还是假神。在他们的假定里面，这个神明帮助我赚大钱，这个是真神，他没有帮助我赚大钱，这个是假神。所以他就开始在那里做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然后他又扮演审判官的角色，因为他把这个神像都砍了嘛，这个如果是真神你把他像砍了，这个不得了。所以他在这当中，他自我中心，他又在扮演一个判别的角色，他又扮演一个审判的角色。那么另外一个，有一个在美国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他经常到美国的大学校园去布道，那么常常跟这些非基督徒的学生辩论，然后回答他们的问题。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大学校园，他跟其中的一个大学生问了很多问题，他都回答他的问题，到最后他的问题都被得到解答了。所以他就问那个大学生说，那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了。所以这个布道家想，哇，很好，他已经没有问题。那么布道家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吗？他说我不愿意。这个布道家就很疑惑了，奇怪的问题都解答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他还不信？所以他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信呢？既然你都已经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不信呢？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因为我不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诚实的年轻人，他不是因为他不能信，他不愿意他的生活方式有任何的改变，他还是愿意过他现在喜欢的生活方式。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的想法。我不晓得我们是没有把福音跟非基督徒传清楚还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好像 把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跟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的主这两件事情把它分割开了，好像我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不需要马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好像我被耶稣基督拯救了，过了若干不晓得多长的时间之后，我才决定要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好像所以有些人信主之后，他的家庭他的婚姻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run，他怎么样管教小孩，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虽然成为基督徒，可是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run。我们心里面觉得基督做我生命的主挺碍事的，因为我们再不能做我不能够再过我们信主以前爱过的那种生活，不能够去干我们爱干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何干。如果你去问希律王的话，他会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我地位我享受的一个拦阻的一个障碍，耶稣最好不存在，免得妨碍我过我所要过的生活。这是希律王的看法。那么第二种人就是祭司长跟文士。那么祭司长刚才我们讲过，祭司长是在圣殿里面专职侍奉上帝的，而且祭司长的地位是比一般的祭司要高啊，所以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主教。而这些文士他们是专门研究跟抄写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所以可以说相当于我们今天神学院的教授，所以他们的圣经知识是没问题的。当希律王把他们叫来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的时候，他们处在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这有点像你去参加什么圣经竞赛，他必须要赶快给出答案，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要遭到一些的惩罚。所以他们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马上就考满分，所以表示说他们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的。那么当希律王问他们的时候，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得说。那么如果你去看串珠圣经，你就知道他这里讲的先知是指旧约的先知弥迦，所以他们的圣经知识完全是满分。可是这样的圣经丰富的圣经知识对他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他们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他们比希律王更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呢？如果你去研究这个犹太地的地理，你就知道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以南6英里，就相当于10公里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当然他们当时没有汽车，我们今天有汽车，6英里一下子就到了，所以这个距离上不远。而这些东方的这些星象专家，他们把耶稣降生的这个消息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前面看过带出希律王的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跟他一同不安，所以这样一个使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的一件消息，我相信祭司长跟文士一定有所闻。如果说祭司长跟文士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说有一位基督降生了，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是当时可以说轰动全城的一个消息。所以他们既然知道基督降生了，他们既然知道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而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又不远，他们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个是一件让人很不明白的事情。基督降生他们没有任何行动，难道他们没有盼望旧约应许的基督降生吗？所以一个人明白圣经熟悉圣经，不表示这个人的生活就因此得到改变。当然我讲这个话不是给那些不爱读圣经或好好研究圣经的人提供安慰，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很奇妙的发现耶稣责备最重的话都是针对当时的宗教人士。你去看四福音书，最严厉的责备都是当时的宗教人士。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3章，主耶稣在那里宣告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的7个灾祸。在23章的13节跟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断的重复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们对圣经很熟悉，可是他们是被主耶稣责备最厉害的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的孩子从小很有信， 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星期五晚上又来尔湾了，星期天又参加儿童主日学或者 Youth Group， 所以他们圣经的故事知道了不少，经文圣经经文也背了一些。可是当他们面对在学校或者在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圣经知识跟他们的反应脱节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圣经的知识应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很担心他们有一天变成像小法利赛人一样，很多的圣经知识可是在生活当中没有应用出来。但是如果你去看大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很诚实的讲，很多孩子的坏习惯，包括迟到，很多的坏习惯其实是跟父母耳濡目染学习来的。所以我们星期五这些耳湾的老师很辛苦的教孩子，我们星期天的这些儿童主日学老师教孩子，这些 youth 的这些 helper 他们去帮助这些青少年。可是父母如果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你要你的孩子跟随主，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对上帝圣经的知识如果没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就跟这些祭司长文士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对上帝的这种漫不经心，对上帝的轻慢，我们 尽管可以掩饰得很好，我们的孩子从他们的言行举止里面就把我们对上帝的这些态度表彰出来了。因为孩子是最单纯的，他们是一个温度计，他们把我们对上帝不冷不热这个心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如果你问祭司长跟文士，耶稣与我何干，他们会告诉你，我在我自己宗教的象牙塔里面，我觉得很平安，我觉得很自在，我对我自己现在灵性的高度非常的满意。我比起那些不明白不熟悉圣经的人来讲，我是比下足足有余。所以耶稣降生与我无干，耶稣降生与我无干。所以我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我知道已经降生了，我知道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远，我不去，因为耶稣的降生与我无干。那么第三种人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对于耶路撒冷百姓的描述不太多，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很有限。可是经文里面给我们唯一的线索就是在第三节，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当东方的这些星象专家来到耶路撒冷问那个生下来做王的这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引起希律王的不安，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是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被动反应的人，因为希律王心里不安，所以很奇怪的，耶路撒冷的空气里面弥漫了一种惊慌不安害怕的气氛，而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也感受到了 这一股气氛，所以他们也不安。所以他们是一个被动，对外在的环境被动反应的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是什么人，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你要把整个圣经串起来看的话，你看以色列人是什么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上帝从天下万国当中选召出来要做一个圣洁的国度，是要敬拜独一真神的百姓。而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西元前586年，以色列已经被复国了，所以他们当时是在罗马帝国之下的亡国奴，所以他们有被亡国了将近600年。在这600年的时间当中，其中有430年，上帝甚至不借着先知对他们讲话，所以他们有430年的空档，上帝不再借着先知对他们讲话。那么，他们在那里等候上帝在旧约借着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来拯救他们。结果他们一直等，等到有一天死掉了，没有等到，他们的下一代长大，他们的下一代继续等待，等到他们死亡也没有等到，也死掉了。所以就这样过了430年，这当中经过了多少个世代，他们没有等到这一位弥赛亚。结果今天突然有一个消息出来说，哎，基督降生了，基督降生了。那么这些上帝的选民他们什么反应？等，他的爸爸等，他的祖宗等，等了这么多代没有等到基督，今天突然有一个消息说基督已经降生了，结果他们没有反应，他们跟祭司长文士一样，没有一个人到 耶路撒冷啊，没有一个人到伯利恒来寻找这位降生的基督，他们的反应只是感染到希律王的不安，这是他们对基督降生这件事情唯一的反应，就是他们感染到这个不安。那么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在地上被上帝选召作为上帝的见证人。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跟使命，我们可能跟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我们跟着环境的变化起伏。当今天经济好转，整个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高涨的时候，我们不用读圣经，不用聚会，我们心里面也蛮喜乐的。但是今天经济下来，很多的公司、很多的政府开始裁员的时候，当很多的这些传染病开始传播的时候，当地震啊、天灾临到的时候，我们跟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我们心里面惶惶不安，我们跟不信主的、不信神的人一样，我们的心情是跟着整个环境而高低起伏的。耶稣基督与我何干？如果你去问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会告诉你，我还是先顾好我现在的日子比较重要，这个问题将来再考虑。所以这是前面三种人，我们来看最后一种人，是从东方来的星象学家。那么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星象学家其实他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在以色列境外的这些外邦人。那么他们是专门观察天上的星象的，那你要注意，并不是他们主动来寻找基督，对不对？他不是主动来寻找基督，是上帝用一颗心来主动寻找他们。而且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像那个心就不动了。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 get lost， 所以他们要借着希律王，借着其他的人，耶路撒冷的人告诉他们接下来怎么走。所以但是当他们在那里要找到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上帝很奇妙，用同样的这一颗心又带领他们。原来2000年前就已经有 GPS 了，我们今天比上帝迟了2000年，而且上帝的 GPS 比我们好用。上帝的这个 GPS 把他们带到这个孩子住的那个房子，就停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就很精准的找到那个地方。今天人造 GPS 有什么缺点？有些时候应该带到某个地方，把人带到沙漠去。今天我们人造的 GPS 被人家偷掉，窗户会被砸，上帝造的 GPS 不会。所以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从归正神学看到，上帝是主动启示者，上帝是主动施恩的施恩者，人只不过是对上帝所启示所引导的做出回应，而且人是有责任对上帝的启示做出回应。那么第一节的经文，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我们要知道，在20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汽车，更不要讲有飞机，所以他们要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要经过沙漠，很可能步行或者借着骆驼过来，所以这一趟的旅行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些星象专家他们远道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这里讲到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不是来圣地旅游的，他们是专程要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而且他们不但是远道而来，他们是专程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当他们从耶路撒冷要去伯利恒的路上，在第九节讲到说，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我们讲到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从希律王这里得到消息，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要从耶路撒冷降到走到伯利恒。可到伯利恒也是一个城啊，也不能随便每一家去敲门啊。所以上帝用了他们先前看到这一颗星，把他们带到耶稣所在的位置。所以他们看见那星的时候，就大大的欢喜。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唯一看到欢喜的人。奇怪，基督降生没有人欢喜的，希律王也不欢喜，这些祭司长文士也不欢喜，耶路撒冷的人也不欢喜，就这些东方来的这些星象学家他们欢喜。而且这个地方讲到大大的欢喜，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还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高兴的不得了，高兴的要死，这样的一个形容。 所以这个跟希律王的反应，跟祭司长文士的反应，跟耶路撒冷百姓的反应形成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当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跟凯特王妃生下乔治皇太子的时候，各国的政要都争先恐后来道贺。可是当上帝的独生子降生到世上来的时候，最先来敬拜他的是谁？不是当时的达官贵人，是旷野的牧羊人，对不对？最先来敬拜耶稣的是旷野的牧羊人。过了几个月，最先来拜耶稣的外国人是谁？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东方的这些星象学家。这个非常讽刺，当上帝的独生爱子降生的时候，请问上帝的选民在哪里？侍奉上帝的祭司长在哪里？这些熟悉圣经的这些文士在哪里？就接下来十一节告诉我们，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请你注意这段经文，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拜玛利亚，他们是拜主耶稣。虽然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可是他们并没有拜他。那么他们拜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众卿平身？没有，因为耶稣这个时候连一句话都不会讲，耶稣根本不能走路，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小孩子。那么这些星象学家他们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个迹象，或者看到这个证据耶稣要成为一个王呢？他怎么看出来？耶稣没有讲一句话，耶稣没有做一件事，耶稣就是一个小孩安静在那里，他们怎么看出来？事实上如果你去看耶稣的一生，耶稣到地上来说他的身份是王，可是从他掌权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从来没有做过一天的王，对不对？圣经里面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哪一天做王？33年半里面没有一天做王。他们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结果他没有做过一天的王。如果你去看圣经，耶稣从来没有戴过王冠，耶稣唯一戴过的王冠是当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这些罗马兵丁为了要羞辱他，把荆棘编成一个王冠戴在他的头上，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戴过的王冠。耶稣从来没有拿过国王的权杖，我们看到这古代的国王的这照片或者图画里面都要拿着一个权杖，耶稣从来没有拿过权杖。只有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些罗马兵丁为了要羞辱他，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里面，接下来拿起这根芦苇不断地打他的头，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所以到底这些星象学家从哪里看到他是王？从哪里看到他生命当中的哪一个时刻要做王？他们竟然在他面前俯伏敬拜。有时候我会到婴儿室去轮流看教会里面这些2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的家长跟我说，我这个孩子将来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中国国家主席，不要说拜他，你跟他 举个躬，我想我大概做不到。为什么呢？我还没有看出那个迹象。如果这个孩子看起来很聪明与众不同，那有可能，可是这个孩子讲话都不会讲，就是只会吃奶只会拉，我根本看不出来他要做总统或者做国家主席的那一块料。但是这些东方来的星象学家，这个孩子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他们倒头就拜，而且是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这个很不容易。这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因为这是对于上帝的启示跟上帝的引导用信心来回应的结果，不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不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基于耶稣的身份，他们就这样拜他。所以这个是信心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东方的星象学家，他们不但从东方远道而来，不但是专程来拜这位新生的王基督，不但是大大欢喜看到基督带领他们的路途，而且看到耶稣就俯伏拜他，而且他们带了贵重的礼物来献给他。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没有表演空手道，他们是带了东西来的。 OK， 所以他们是准备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所以他们来敬拜这位新生王，他们是有备而来，而且他们是谦卑，真的有诚意的。他 们也是付代价的。我们知道黄金、乳香、没药是贵重的礼物，他们不是给一个很 cheap 的礼物，他们是把他们贵重的礼物拿过来献给他。如果我们今天只光讲一位上帝，我看过很多的这些布道会，他们只讲上帝爱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看顾我们。如果我们传讲这样一位的上帝，相信大家都不会反对，就算那些最反对基督教的人，相信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不会反对。可是如果我们讲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要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大的手术，他是要把我们整个人翻转过来，他要让我们不再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全人全身心都献上给他，我们要付上代价来跟随他，这样的信息恐怕就不太受欢迎了。怪不得多数的人愿意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看顾的信息。有一些基督徒到教会来奉献，他甚至不把钱先准备好，等到说奉献的时候临时在那掏，临时在钱包里面掏钱，而且把里面最脏最破最看不上的钱就放到奉献袋的里面。这个不是东方的这些星象学家的做法，他们把他们最贵重的黄金、乳香、没药放在宝盒里面，恭恭敬敬带来献给这个孩子。虽然这个孩子不会讲一句话，不会做一件事情，他们是预备好了要来献给这位新生的王。今天的题目，耶稣与我何干？如果你去问这些东方的星象学家，他们会告诉你，他是王，他是配得我专程去敬拜他，配得我在他面前放下我的身心俯伏敬拜他，而且把我贵重的黄金、乳香、没药献给他。今天耶稣与你何干？如果你想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耶稣的存在成为你的妨碍，成为你的阻碍，成为你的威胁。如果你对自己的灵性生活已经很满意了，你会像祭司长文士一样，耶稣与我毫无相干，我已经很满意我的现况，还是你愿意像这些东方的星象学家一样，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王，你愿意一生敬拜他，愿意把一切献在他的面前，你愿意选择哪一个？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降生在主你来到地上2000年后，我们看到圣经的启示，我们明白主你受天父的差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地上，为了要完成 上帝所预备的救赎计划，为了要把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带回到主你的国度里面。主你为我们付出这样大的牺牲，降生在马槽里面，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上帝的计划。主你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主我们怎么样来对待你？主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你？主我们的生活怎么样现在主你面前，让主你来引导，让主你来掌管，让主你来使用。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试探诱惑之下，主我们常常回去过我们自己为中心的生活。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我们常常以自己为中心。求主你怜悯我们，主你再一次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如同当年这位在伯利恒的孩子把这些东方的这些星象专家吸引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主你今天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一切在你面前献上。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从你而来，是主你买赎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的生命原来就是属于你的。主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庭再一次献在主你面前，帮助我们每一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